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九十二章，我就系咁揽住顾文敏就碌咗几圈，等到我哋停落嚟嘅时候，只系觉得周围都好昏暗。嗰啲火亦都燃烧得差唔多啦，喺黑暗里面，佢个面庞忽明忽暗，都睇唔清楚，只系觉得喺我怀里面嘅躯体好柔软，似乎仲喺度震紧添，估计可能真系俾吓亲。我啊见佢冇咩动作，于是我就讲：喂，系唔系咁样揽住好舒服啫？先起身先啦，得阵间离开咗呢度。找个地方，你想揽几耐都得啊！顾文敏一听先回过神嚟，佢又出力咁喺我膊头度搣咗下，讲：哼，冇嚟正经。跟住就即刻起身就唔理我啦。豆腐啊，酸溜溜咁讲：哎哟，呢个乜嘢时候啊？你哋两个仲喺度谈情说爱，真系太刺激我哋啲单亲青年啦！唉，我讲啊老陈，唉，你都唔好咪咪摸摸啦，火系你放嘅，接下嚟应该点做，你揸个主意啦。随住火势慢慢咁减弱，上边跌落嚟咗好多燃烧嘅棺材板啊，同埋死尸碎块，佢哋烧咗一阵间之后都全部熄咗啦。我哋打翻开头顶嘅探测一睇，只见地下上边全部都系啲一堆堆黑蒙蒙嘅黑焦，冇烧尽嘅死尸零零散散咁散落到一地，燃烧时候所产生嘅浓烟又冇散去，所以我哋而家喺呢个墓室入边，即使系打开咗个头灯，照明范围都有限，显得好昏暗，所有嘅一切都笼罩住喺呢啲浓烟入边。我用嘅系野蛮办法，亦都唔知道有冇解决到呢个鬼镜嘅问题。根据冯鬼手之前所讲，入口嘅机关应该系关闭嘅，所以如果我哋行翻回头路，就肯定唔得噶啦。我哋四个人一番商议，就觉得都系顺住嗰个倒掟咗嘅墓门再行一次啦。如果鬼镜已经消失，咁呢一次应该就可以行出去先啱嘅。如果都系行唔出，我哋先再谂下点办啦。四个人嘅眼光一转，准备就向通道口走过去。点知道下一秒，忽然之间见到一个黑蒙蒙嘅人影喺浓烟嗰度夹咗出嚟，一闪身就消失咗喺通道嘅地方。豆腐一惊，大叫：有人！我哋四个都顾唔得多讲嘢，即刻就向住通道嘅地方跑过去。我嗰个头往上一睇，倒挂住嘅通道口空荡荡，喺烟雾里面昏暗迷蒙，根本上又边有人嘅影啊？唔通系人系鬼都唔一定啊？顾文文啊讲：嗰个人系喺边度出嚟嘅呢？豆腐啊讲：系唔系人都唔一定啊，我啊就系睇到咁黑蒙蒙嘅一嚿影子，好似马骝咁灵敏嘅，瞬间就唔见咗。你讲我哋喺度混咗咁耐，会唔会有咩喺度搞鬼啊？冯鬼手啊讲：讲多冇益，上去睇睇啊！当即我哋就放出咗探音爪，顺住个绳就爬咗去上边嘅通道里边。呢一个通道系拱形嘅，因为佢系倒圆柱，所以呢佢嘅顶部系平，而个脚底呢就系圆拱形。人喺入边就根本上冇办法并排咁行，只能够排成一条长队向前走，而且系好跣，好容易跌嘅。呢一个通道亦都入咗烟雾，喺入边昏暗无比。我哋估计各个人嘅心头都好沉重，又都冇乜嘢兴致讲嘢，更加就显得死气沉沉，等人觉得好唔舒服，有一种想快啲离开嘅感觉。 我本来就行第一个嘅，心里边咧就一路记住阿豆腐之前所讲嘅情况，尽头嘅地方有楼梯一类咁嘅嘢，所以我就一味顾住揾楼梯，亦竟然冇发现呢条通道嘅地势原来系越嚟越低，竟然慢慢咁向下扯。等我反应过嚟嘅时候，只系觉得脚下边突然一个打滑，成个就即刻好似抹咗油咁啊跣低，跟住就好似斜滑梯咁，顺住呢个咁嘅圆形通道一路向下滑，嗰个速度啊越滑越快，亦都唔知道尽头系乜嘢，嗰种嘅惊险程度啊真系可想而知啊！你哋知道咧，就算系坐过山车啊，亦都知道自己肯定系唔会出事噶嘛，所以相对起上嚟嘅恐惧就会细一啲。但系呢一个好似过山车咁嘅滑梯，就根本上冇乜嘢嘅保障措施嘅，尽头行到都系乜都唔知道，一直咁系咁往下滑，越滑越快，我个心就好似打鼓咁。中招嘅其实唔单止系我，跟喺后边嘅冯鬼手同埋顾文文亦都纷纷中招。我听到佢哋两个接连两声嘅尖叫，跟住就冲咗落嚟。大概几十秒嘅时间，我成个人就顺住呢个走势腾空咁被抛起咗，然之后就重重咁搭咗喺个冰冷嘅地面上边。一时之间，我啊觉得我啲内脏好似要达到碎晒一样，痛到我啊猛咁抽凉气。睇嚟而家真系安全着陆啦，好在而家呢个下边啊冇咩机关，都算系执翻一条命啦。我落地无奈。顾文文同阿冯鬼手亦都纷纷跌落嚟，一时间就全部系啲咿咿咬咬咁嘅声。我勉强咁喐咗下身体，都好，冇点样伤筋动骨。但系顾文文毕竟系女人，身体应该就唔系好襟跌嘅。我即刻走过去扶佢起身问：点啊你？佢而家成头都系冷汗，猛咁喘气，片刻之间只能够拧下个头讲：冇事。睇嚟骨头啊冇受伤，我都松咗口气，心谂而家就系豆腐冇中招，仲留喺上边，佢一个人都唔知吓成点啦。呢个念头啱啱先闪过，跟住我就听到通道入边深处传来咗一声嘅尖叫，显然就系豆腐条靓仔嘅声音，一边叫啊一边嗌救命。我心里面就即刻打个突啦，心諗哎呀呢条衰仔点解咁鬼傻㗎，我哋三个人都中招啦，佢行喺最后边有咗我哋嘅前车之鉴，应该就唔会上当㗎，点解亦都滑落嚟嘅，唔系蠢到咁交关吓嘛。下一刻豆腐就都惯性咁抛咗起身，跟住我即刻搭把手将佢接住。呢个衰仔一落地即刻一面惊喜咁讲：哦，太好啦，我哋又重逢啊。唉，我真係俾佢激死啊。我讲：你点解亦都中招㗎？豆腐啊尴尬咁笑咗一笑，佢解释讲：我点会好似你哋咁鬼蠢啊，我如果唔系见到你哋都滑咗落去，咁我一个人企喺个通道嗰度，哎呀前无去路啊，后无后门，咁样样咁不如仲系同你哋一齐落去啦。又话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哎人多力量大，我系唔放心你哋啊嘛。好嘢好嘢，继续吹继续。唉，我真係算服咗佢，呢一种咁嘅蠢事只有佢先能够做得出㗎啫。不过我转个念头一諗，亦都不由得暗自庆幸，呢一个古墓入边危机重重，各种离奇古怪嘅事，豆腐如果一个人点会应付得嚟呀？喺呢个地方失散咗，咁真係好唔妥㗎啦。与其如此，倒不如拧成一条绳，咁都应该系安全啲。咁样一諗，我就冇再散佢，四个人即刻就打量起周围嘅情况。灯光一打，视线一转，所有人都呆住咗，只听见豆腐喉咙里面叽里咕噜咁又吞紧口水，佢讲： 哇，你阿爷发达啦！ 我哋喺呢个时候显然系处身喺一 间陪葬室入边，面积咧就唔系好大嘅，不过系廿零平方到咁啊，周围堆满晒啲瓶瓶罐罐、古玩字画，呢啲都系次要嘅。其实最引人注意嘅就系喺个墓室中间嘅一座金山，足足堆起咗有两米几高嘅圆锥形，慢慢一睇。里面嘅嘢简直系令人目圆神迷，睇下入边有金杯啦、金碟啦、金碗啦、金链、金步摇、金筷子、金匙羹、金镯、金砖、金条、金镶玉、金吊坠、金呢样、金嗰样，总之啊，金金都冇咁金。用个灯光一打落去，即刻发出咗金玉特有嘅土豪光。冯鬼手啊，真系倒吸一口凉气，佢讲：哇，好嘢！呢、这个公主嘅陪葬品啊，真系够丰厚啊！佢以前可能落嗰啲大墓，所以而家都算系镇静。我同阿豆腐啊，点见过呢啲咁嘅阵仗啊？一时之间都讲唔出说话。顾文敏啊，感叹咁讲。哎呀，唔怪得知盗墓之风啊，千古不绝啦、啊！呢啲咁嘅诱惑，对于普通人嚟讲，真系实在太大啦。豆腐亦都感叹咁讲：唔怪得知人哋讲山区想要富先修路，冇钱想修路先挖古墓。我讲。自从秦汉行咗后葬以后，盗墓之风就梗係日渐兴盛㗎喇。讲到底都系呢啲咁嘅墓主人自己搵嚟嘅。你睇下呢啲咁样嘅经典字画、古玩奇珍，早就应该流传在世㗎喇。埋喺个黄土入边日渐破坏，咁真系唔值啦。顾文敏估计都唔赞同我个讲法喎。佢啊似笑非笑咁讲，咁讲你嘅意思系盗墓反而系一件好事？我啊冇答佢。常言道，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唉，同佢争辩落去，都唔知会争辩出啲咩嘢出嚟。豆腐啊，跃跃欲试咁讲，贼不走空，我哋啊难得嚟一次，我哋唔攞啲嘢出去啊，点对得住自己啊？我合咗下头讲，咁呢个系自然㗎啦，我哋系挖蘑菇发财嚟嘅，又唔系嚟旅游，该攞嘅就要攞。不过而家呢度啲嘢太多，我哋肯定就唔能够全部带走嘅，揀啲好嘅又方便带嘅攞啦。顾文敏啊，听到我哋喺度分紧赃，激到啊话都讲唔出。冯鬼手啊笑笑咁讲，既然呢度系陪葬室。咁啊，应该离个主墓就唔系好远嘅啫。真正嘅好嘢都系放喺棺材嗰边噶噃。呢度嘅嘢我哋唔使太在意。不过我见到嗰啲金器里边都有几件唔错嘅，可以去拣一啲。佢啊一路讲一路都忍唔住，自己啊走过去 hea 嘢